到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6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1,13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3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蚊，跌5蚊；美团219.6，跌8.2；药明生物56蚊，升7毫；盈富基金24.68，跌3.4；阿里巴巴118.7，跌3.7；中国平安66.6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7.2，跌1.66；中国移动55.25，跌1.1；中国海洋石油9.96，升1仙；友邦保险87.2，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4，英镑10.533，瑞士法郎8.441，澳元5.533，加元6.106，新西兰元5.148，欧元8.8252。每百日元对港元6.7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9点，跌616点。港金报17,27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6.71美元，卖出1,85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隧道入口，较早前曾经有两架坏车阻路噶，两单嘅坏车而家都清咗场。咁但系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喺沙田方向，因为近住管道入口较早前有坏车，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坚尼地城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而家卑路窄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德雅苑、大围云蝶花园三座、牛头角、牛头角上村常泰楼、元朗朗善村善爱楼和慈云山慈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子豪，阿摄咧买一棵桃花，谂住咧增加下我哋三五成群嘅人缘，咁啊顺便增加下同家人嘅人缘啦。再最紧要佢啲感情运啊！ 哇，果然好有心啊！不过阿摄，你买错花，呢棵系梅花，唔系桃花。吓， 唔怪得我咁耐都冇姻缘啦。 唔紧要啦，梅花定桃花买到翻屋企，你阿妈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就是要开咪咯。 今日系我睇 Super Bowl 嘅日子，今朝。 哦、OK。 我今日 mark 点啊？ 我 mark 低，唔系虽然咧，因为太早啦，香港时间今朝7:30啦。 系。 咁其实以往咧，净系睇佢嗰个 half time show 嘅。咁但系今年咧，因为早几个礼拜开始俾我嘅好朋友阿一啦。 系。 咁阿一又俾佢嘅好同事刘伟恒队长咧，到咗睇呢个美式足球啊。 哦。 咁所以咧，早几个礼拜开始又望下，跟住咧又走去睇翻《冲锋21》呢套动画，都系讲美式足球。哦， 但我想知道其实呢冲锋21嗰一隻呢是不是就是跟而家打緊呢隻是一模一样 的。是啊，即是美式足球嚟嘅。 咁 OK， 咁我大概了解嗰啲規則啦。 你有睇过你就会知啦。咁所以呢就咁啱就见到咦原来今年 Super Bowl 呢，其实我以往从来冇理解过 Super Bowl 发生咩事啦。 我只知道 Super Bowl 有好多 trailer 睇囉。 係啦，有好多 trailer， 因为佢个 halftime show 有好多嘢发生啊，即总之呢一个大重要日子啦。因为我翻查翻先知究竟 Super Bowl 系做乜嘢啦。即因为总之喺我可以讲少少啦，因为有些人今天咧系冇情人同佢庆祝噶嘛， 所以你乘机喺呢个就避咗呢个 topic， 梗系啦， 就净系讲 Super Bowl 啦。 你嗰啲我啱啱先讲啦，即系讲开少少，因为Super Bowl 其实系你当系喺嗰边嘅美式足球喺美国嗰度，即叫做攞冠军系边一队？因为佢哋而家咧 NFL 即系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咧，其实佢旗下有分支嘅， 系 个感觉就好似。感觉啦，即系好似你 NBA 分东西岸咁样嗰种感觉，佢、下面有 NFC 同埋 AFC 嘅，大家可能会见到呢啲 term 系 系啦。咁总之咧，其实即系 National Football Conference 同埋 American Football Conference， 其实即系都系唔同嘅，即系都系每一个 conference 里边可能有十几支球队比赛啦。咁总之两个 title 嘅冠军咧就会喺 Super Bowl 度咧，咁就会再比赛，即系你当好似就 finals NBA 就 finals 咁啊，即系东岸决赛。冠军对西岸的冠军，咁啊攞真正的冠军，咁 Super Bowl 就一件咁嘅事。 有冇话打几多日噶？ 今日一日过咯， 系一日嘅啫。 系啦，一日过。 所以今日其实最好嘅活动咧，就系女朋友同男朋友一起去睇 Super Bowl 啦。 如果起好身嘅话，7:00。 不过因为已经过咗啦嘛，系嘛，即系今朝已经 打咗啦。今朝香港时间7:30。 O、okay. K， 我都系瞓住咁样睇啦，但叫做即系平时真系睇中间嘅，今次前前后后都睇下咁啦。 你好犀利啊！你瞓住都睇到， 因为叫做睇得明白啦嘛，我觉得。个人咧年纪去到咁上下，你要重新去认识一样嘢咧，唔好讲到要系叫做培养一个新嘅兴趣咁严重啦，净系你要接触，你要花时间了解一下啲规矩啦，睇一啲你从来冇睇过嘅运动节目，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唔容易噶啦，因为你时间唔 系 好多嘛。 系啊系啊，咁 Super Bowl 有冇越位噶？ 咩冇噶？好似 咁越位系点解啊？ 唔好咁啦，真係要解嘅话真係好攰呢。即係叫睇得明佢哋哦，点解呢度三分呢度攞六分，点解达阵咗之后又要再补多球，咁你起码知道嗰啲規矩大概发生咩事。 我只係知咩叫 touchdown 嘅啫，係达阵囉，咁係。咁即係知道啲人做緊啲乜嘢囉，同埋大概起码知道点解会系咁换人咁样囉。 好幸福好充实啊你今日。 係跟住就睇咗佢嗰个 halftime show 咁囉，知道。又即係都应该啲表演名单每年都系会流出，咁但系亦都大家好关注嘅。咁今年就有譬如Snoop Dogg 啊、Dr. Dre 啊、Eminem 啊呢啲咧，系啦，即系呢啲人马出现咁样样嘅。 因为我今朝到而家一路都忙碌紧，我净系得闲睇咗呢一个呢个 Dr. Strange 嘅 trailer 咋。 你都睇 Dr. 嘅嘢都未睇啊？ 我系 Dr. Dre， 你啊睇 Dr. Strange 啊？ 系啊，所以忙足咗全日啊，今日系。 仲有咩忙啊？今日。 今日 头先喺楼，即系有啲同事有讲过，即系听到讲话咩你使钱、啊， 都要使下嘅呢啲日子就，即系因为同过往好唔同啊嘛。过往咧最懒嘅人就系点样处理呢一日嘅咧？咁啊，例如我呢啲就拍拖好几年咁样，咁啊其实每年咧都开始即系衰嘅，冇乜心机去。准备一啲咩特别嘅嘢嘅，咁啊，求其即系可能揾个好啲嘅地方 book 个位，食餐饭，咁就当过咗个日子。咁啊，今年你而家夜晚收工，大家都冇地方可以出去食饭啦。咁翻到屋企你咁攰，你又唔想去即系整好多嘢食。咁啊，当然嘅，我要提醒咁多男士或者女士都好啦。如果即系喺呢一个许可嘅情况底下，其实应该真系花多少少心思整餐好啲嘅庆祝下嘅今晚。 系啊， 咁但系我都明白，即系有好多人收工已经好晏，甚至乎都冇送买，咁点算咧？咁于是乎，我晏昼都系焗住死死地气去咗买花。 我想知嗱、啊。 买菜好贵，而家知啊，买花系咪都系同以往一样都系咁贵咧？ 买花今年冇加价、啊，反而我觉得普遍嚟讲系，其实咧，因为以前以往早几年都有睇嘅，就系、是、如果你晏少少去咧，其实剩翻啲花一系就好贵，一系就唔系好靓啦。咁但系今年可能个气氛真系争少少啦，即系同埋加上咧，你买扎花为咩啫？都系为咗另一半可以攞住周街游，可以威下咁样嘅啫嘛。咁变咗你冇呢个行为之下咧，其实啲伴侣嗰个攞住扎花嘅意欲冇咁大啊。咁所以其实今日去睇咧，都仲有好多选择嘅。咁所以反而今年系用咗一个相宜啲嘅价钱去买咗扎相对靓啲嘅花。虽然嗰个相宜啲嘅价钱都唔系真系咁相宜啦，咁但系 睇你同咩比咯，那个相宜系 啦，睇你同咩比啦。咁但系可能以往用四位数字解决嘅问题，而家三位数字都解决到噶嘛？唉、哦，是但啦，好啦，都要做啲嘢嘅咁样咯。 定、哦、系个三位数字其实系999长长九九咁，即系差一蚊就变四位咁啊？ 咁上下噶啦，都唔争好远噶啦。咁、哦、啊，即系呢啲大家封建游人嘅啫，我觉得。咁、 啊、但系咧、啊，我想问一样嘢啊，即系打断咗你，因为啱啱礼拜六咧，会唔会都有同阿一即系讲开最近嘅嘢咧？我哋都 bring up 咗一个讨论。就 是 究竟呢而家六点就冇糖食啦嘛，之后咁、啊、你变上啲嘢，即係譬如同老婆屋企就可以准备啦。 係啊， 对于你嚟讲其实係一件好事定係唔好事呢？ 直头我头先都唔记得讲呢样嘢，直头係松一口气啦。係咪即係你可以烦少好多嘢，即係点解就係、是呢、这個亦都帶出咗點解我都要去買扎花，就係、是、你喺其他位咧就輕鬆咗，咁你亦都要喺同時間喺某部分，你可能要做翻少少嘢去以示嗰個誠意，唔好太過忘記咗呢啲咁重要嘅日子咁啊嘛，好似咁啊係輕鬆咗好多啊，係好多啊！我亦都深信大家比起往年今日係儲多咗錢嘅，可以， 因為你已經即係起碼你叫做咁講啊，唔使出去俾人鋸啦，因為你都冇得出去食啦嘛。 係啊，你知唔知最慘係咩啊？你最慘係以往呢啲日子，你夜晚出去食啊，就算你冇要求，求求其其揾個地方想食一餐都好啦，佢全部嘢都係二人餐咁樣上，但係嗰個價錢 都食死㗎啦嘛。 再加一橛噶嘛，咁你今年變相你早準備的話，你一早買好食材，咁你可能已經慳一筆啦。咁如果你可能唔係嘅，咁可能嗌外賣，你今年都冇往年，即係你以往呢啲日子，如果係好好地同另一半過嘅話，唔使四位數啊，都應即係講緊餐飯嘅喎，淨係唔使四位數都接近四位數啦。咁然後你加埋嗰啲花啊，你加埋嗰啲禮物啊，前前後後嗰啲嘢，可能有時得閒又睇套戲，食個糖水咁，喂，好襟計嘅呢條數。咁你今年其實大部分嘅嘢已經唔使做啦，咁你就淨係得翻一個 task 嘅啫。就是可能是买扎花或者买份小小地的礼物这样咯。咁你这样计落，你仲可以回到去，唉，我真係尽咗力㗎啦，我真係好想好 返到喘自气咁样。 係啦，好想好好咁样庆祝啊，但係真係唉，今年真係冇办法，我尽我全能去准备最好嘅嘢㗎啦咁样。 因为今日都 keep 住喺啲 group 度呢啲朋友讨论呢个 topic 啦。咁有时都好睇另一半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因为即係雖然好聽啲講就係冇即係你而家你唔使出去要同人逼位，即係 book 餐廳啦，跟住咁你又唔使使錢去訂位睇戲啦，或者嗰啲剩啦咁。咁有啲係 OK 嘅，就覺得哦都明白嘅，即係作為另一半啊，明白係難㗎啦。咁我哋簡單食一餐飯就算啦。咁但係有一啲唔係嘅，處於熱戀期嘅人咧，特別可能佢會覺得就係我冇咗呢啲嘢，你都要做翻一啲同等感覺嘅嘢，咁就難搞啦。因為你好多嘢你冇辦法喺出面去處理，變相你即係你喺屋企嘅時候，你仲有啲咩花款可以玩呢？係令到有一啲朋友係頭痛嘅呢樣嘢。 咁冇辦法㗎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啱啱熱戀期，可能你拍咗拖半年左右嘅時間，即係所有嘢都好似第一次經歷咁，你點都要即係到呢一刻你先嚟諗呢，咁 sorry 啦。 你自己好自为之啦吓。咁但系醒目嗰啲应该系可能喺 weekend 嘅时间一早已经出去买定块牌也好，咁啊整定啲即系买定啲嘢去今晚煮个烛光晚餐，可能喺两个人 sweet sweet 地喺屋企过，咁然后咪唉去唔到戏院，咪开下啲串流平台睇下戏咯，系嘛？咁嗰个气氛都可以搭够嘅。咁但系如果你连呢啲嘢，咁少嘅功夫都冇做的话呢 就抵啦。 咁係囉，你自己諗囉，都真係帮你唔到。 就祝你好运囉，只能够。 好运囉，係囉。係啊，睇下有冇啲外卖可以仲扮到嘢係自己整囉，即刻 call 个外卖咁，然后话啊其实我今晚特登为你准备㗎，咁样你拆晒啲包装摆晒喺屋企啲靓碟嗰度咁样囉。 你要早过对方喺屋企囉。 係啊。 咁你先可以扮到个场戏囉。 如果要扮呢场戏，而家你要收工啦，或者你而家要 call 定嗰个外卖，跟住然后可能七点零送到屋企差唔多噶啦。 咁你系谂住嘢食方面系咪你煮啊？为表诚意， 我未谂啊。 因为我想讲咧，咁系好兴噶啦，即系好 cliche 嘅情人节咪煎块诶嗰啲咩扒俾另一半。因为我曾经试过嘅，然后我就得到一个教训就系、是。你平日冇做开嘅嘢咧， 真系唔好临急临忙。 我无端端拣啲好重要日子，无端端走去做啊！即系我平时唔煮嘢食，唔煎扒，而家啲情人节就走去即系 pat pat 痕咧，就话啊，等我煎块扒俾你食啦咁样。好多几年前，好多年前都系之前噶啦。 但系你唔会上网查下啲做法先嘅咩？ 但你睇住嗰啲文字同你实践系两件事。 咁啊系。 你用嗰个煲啦，你个火候啦，嗰块扒嘅厚度都唔同噶嘛。 哦，咁啊系。 哇，嗰次真系整咗好耐啦，出到嚟又硬啦，跟住嗰时另一半又喺度得个等字啦，你发现成件事系和咗噶。 咁你咪 平日唔做呢啲嘢，而家临急 perfect 你唯有同你一半讲啦，唉。今次块扒揀得唔靓，我下次揀块靓啲嘅，都冇办法啦，只能够系咁样啦。唔系你嘅错嚟噶，波成，我深信系块扒唔靓啫。所有扒都好难煎得唔好食嘅，唯一一个原因就系块扒唔靓咯。我觉得系咁咯。 冇下一次噶，嗰时我煮一次之后冇再煮啦，所以都 原来你单身就系有个咁样嘅惨痛经历啊，系嘛？ 我之后冇再煮过喺任何情人节，我都冇再整过一块扒。因为知出事啊！ 一个对情人节充满恐惧嘅主持人就喺呢一度， 冇恐惧，我冇恐惧噶。见住你咁辛苦，我不知几开心啊！ 你而家好开心啦， 开心啊！又唔使买花啊，又唔使谂食乜嘢。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趁而家嗱，讲真，即系而家你都知啊，啲商场都早收好多，即系。仲有少少時間剩咧，你真係自己諗諗今晚未準備嘅，快啲去準備一下。 或者你醒唔起，今日原來情人節，而家提你，你好快啲準備。喺呢個嘅疫症啊、疫境之中啊，你應該同你另一半講，我哋仲能夠齊齊整整、健健康康食餐飯，已經算係咁噶啦。 眨眨眼，時間就過。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諗咁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走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想更多。 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的沙田利安村利胜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类同而又派台作品，叫做碌下碌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0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9宗系输入病例，其余都系本地个案。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45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公众殓房录得2宗长者喺未入院前已经不治嘅个案，佢哋嘅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初步阳性，两人都系男性，分别73岁同77岁，生前分别住喺广田村同油麻地。另外，再有多间院舍出现感染或者爆发，包括深水埗荔安村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运华护理安老院、屯门大兴村邻舍辅导会大兴宿舍、太子厚爱护老院和沙田亚公角山路邻舍辅导会怡恩山庄等。消息指，教育局将会延长全港学校暂停面授课多2个星期，到下个月6号，小六最后一次评分试同 TSA 全港性系统评估取消。因应疫情，全港小学在上个月14号或者之前暂停面授课，中学亦都在上个月24号或之前暂停面授。有关安排原定到今个月21号为止。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广播处长李伯全说会继续积极探讨转播国际性赛事，包括残疾人运动比赛。李伯全说港台致力播放和推动体育节目，东京奥运是很好的经验，跟着播放的东京残疾人奥运会，商业价值未必很大，但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推动体育和共融是职责。他又说港台早前播放全运会、残疾人全运会，好荣幸能够直播北京冬奥会，下个月亦都会直播北京冬残奥会。本地赛事方面，早前每星期直播全港青少年超级足球联赛，商业价值可能不高，但可以推动青少年足运，亦都正是筹划播放香港的运动会。至于文化节目，李伯全说已经推出一系列新的节目，一些演艺盛会节目在网上社交平台反应不错，未来会继续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的时候说，所谓的印太战略声称要推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上就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认为印太战略本身是居心不良、来者不善。他又说，印太战略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就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冲击地区多年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对地区合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汪文斌指出，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What I thought could be, it wasn't magic, but it's as close as can be. You deny it's just what we need, but the bruise on your knees and my sweat on your sheets. Your place really got me so relaxed. Said we gon' work but never be on track. Time flies when you're kissing my neck. Heard my tummy rumble that you said. Can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ooh. 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今名字是 Gareth T 啊，呢个版本更加之亲密嘅，我觉得。因为今日嘅派台作品。嗰个名字叫 Dinner in Bed。可能密运中的你未必咁有 feel 嘅。如果系谂翻之前失去咗嘅甜蜜咧，会唔会 click 得你重啲？又有冇谂过，如果同佢再过一个新嘅情人节，结果会唔会唔同咧？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附和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淡的嘅心必多，止痛药重回苦涩味，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你记起。Save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a way to you, 感动我一个人。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不要走 ，Because be my love。 接收太多自身信息，银河放低意识，放开结果，沉于记忆，沉于爱的银河。我总记得，记得那天如何 love got in store, you make me fall, falling in love, 分不过信也忘。总想要暂停呼吸你，不过失去呼吸怎配拥有甜蜜。Here I stay, help me catch my stray, falling back to you, 对手戏怎晓得你。 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 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抱紧不要走，不要走 ，You'll be my love，Baby come back， 再幸福打输都 let you go， 即使经已分开，你身影却在我心满载 ，Oh baby please come back。Come back, still got you all over my head. 一段关系最深刻，可能系喺完结前嗰段时间。 I don't know what our day is like tomorrow, but I feel like you're packing away to leave. Just somewhere far from me. Yeah, yeah, yeah.And I'm scared that you'll find somebody better, just your type and without the anxiety. Cause how could I compete? Day of mine, if we dance,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for one last dance. Pointless fights just end with heartache. You know I try, so don't know why you'd rather walk away. I'm begging you to stay. Stay with me. And I know you just need some more love and attention. For you I shall give you my all. So baby take my hand, I'll take you for a So do you mind if we dance?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for one last dance. If you left and moved on, would you act like we never met?Less if we just forget. So what's your mind if we dance?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for one last dance. So would you mind if we danced?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For one last dance, one last dance, one last dance.、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啊 ，Thank you， 包括有曹振龙、丁海欣嘅《What If》啦，同埋啱啱呢一首 Thomas Ng featuring Milky Day 嘅《One Last Dance》。这两首歌的状态加在一起显得一个人更加孤寂。 Staring out to empty space, haven't seen the soul for days, trying hard to be strong, but everything feels wrong. Even getting off the bed, to make a step for me to take,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song? Even in us you're gone.It just happened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ile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Don't wanna be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 such a strength fight,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 so scared for you,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somehow I just gravitate to the one

一隻有百年歲月的雙頭玻璃奶樽，帶我們認識玻璃奶樽在香港出現的歷史。講到臭仔，成日聽到人哋話，以前的小朋友是天生天養，而家就嬌生慣養。不同年代的父母都有自己的育兒大法。一个世纪以来，究竟香港的父母之道改变了多少呢？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室本港地区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下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艺术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多车啦，龙尾近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狮隧方向的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这个龙翔道桥面的。港岛路面方面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过了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东东行线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一带呢，现时都是多车。西区卑路乍街因为部分路段受到水管爆裂影响，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时间要睇清楚啦。卑路乍街嘅交通较为繁忙。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早前平石村嗰度咧比较多车，因为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清晒场，交通回复畅顺噶啦。旺角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至窝打路段，窝打路道嗰段比较多车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至窝打路道嗰段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嘅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嘉音坪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康村康健楼、屯门田景村田裕楼、旺角广东道1116号恒通大厦 A 座、长沙环海丽村海晴楼和大埔天转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彭泳儿。 泳儿啊，今年情人节想着怎么过？ 当然是跟男朋友一起过啦。 有没有想着带妈咪啊？ 没有、 啊。有没有想着试 试 或者有些惊喜呢？ 那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的情人节。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不過都不及 R&B 那種融合了 Soul Music 在形體在聲線上的情感表達。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心跳加速从来也不会变缓慢，时间就停止现在，我不要再说晚安。你还记得那天下雨下得多浪漫，陪你逛街怎么逛脚都不会酸，踩着你脚印沙滩，生日号码的航班，什么都愿意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而放下控制，直到失去力气，直到我有了你，我不寂寞孤寂，需要你的身影，慢慢的散播在我的心里，你就像迷宫一样让我钻进钻出却很开心，你的声音你的神情，我想带你一起旅行，喜欢你明明生气却假装丝毫都不会在意，喜欢和你从晚上月亮聊到太阳全都慢慢靠近你，偷偷想起你，说到现在你是不是有点动心，怎么光脚都不会酸，踩着你脚印沙滩，生日号码的航班，什么都愿意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而放下恐惧，直到失去力气，直到我有了你，我不寂寞孤寂，需要你的身影，需要你的呼吸， 有 Julia 吴卓源，你是不是有点动心？跟住落嚟系同厂牌嘅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White， 带嚟佢嘅作品《Baby Kicks》。 Never been treated that way. Respect my decision. Care about my feelings. Nobody ever showed affection to me like you do. I gaze into your eyes. I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life. Nobody ever show affection to me like you do. I love you as much as I could.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另一样我喜欢 R&B 嘅地方系因为佢可以融合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例如啱啱听过嘅 Baby Cakes 系近年比较流行嘅一个 Chill Hop 作品，跟住落嚟呢首复刻翻少少九十年代嘅感觉。 I'm not afraid to die. 傻笑的理由 My baby 会唔会听到呢啲 saxophone 嘅音乐，谂起 George Michael 嘅作品？系啊，佢就系朝住呢个方向去进发。来自 hip hop 界 Higher Brothers 的成员 Nono R&B All Night 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带给大家，一首日文作品来的。但是如果今晚你已经是准备在家煮一餐情人节的大餐，未揀好今晚的歌单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奔神 Monday Blues 啊，点翻支蜡烛，可能都几啱 feel 嘅。 今日もせいせいとあのカフェまで walking。君に会えると言い聞かせて going going。起きんのが辛くても目覚めのカップオブコーヒー Babe 二人掛けの手を腰掛けてくモーニングいつも君が少しミルク入れて混ぜるその指を僕は眺めてしまう君の小指のネイルだけリアルアートの意味を考えてしまう黒目中溺れて愛のない会話にとらわれてあっという間に過ぎる時間を戻っては繰り返したいなとまるでループループ何度でも falling falling love 君との一日を繰り返し running running round 僕はフルフルフル君となら falling falling down できんなら同じ日少したいよ、hey、今日はどこ行こう話しながら driving 本当はこうしているだけで good day ちょっとだけスピード落としていい君の話がゆっくり聞きたいから、oh、何度も目の前現れる黄色の The Third Wheel 焦らず急がず乗り越えよう You know, you know、hey、ハンドル回すオレンジ色の空反射する歪むバックミラートンネル忘れてくす平等の未来あの先の光は君と見たいループループだけできるなら消えないで君となら言える my day 見えるならその先へまるでループループループ何度でも falling falling love 君との 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 Syrup， 带来他的作品 Loop， 是一首讲希望同情人每日 loop 住，不想分开，一起过的日子。嘉宾陈文 Day Blues，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情人节晚上，下星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07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9宗是输入病例，其余都是本地个案。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45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在公众殓房录得2宗长者在未入院前已经不治的个案，他们的样本对新冠病毒的测试呈初步阳性，两人都是男性，分别73和77岁，生前分别住在广田村和油麻地。另外再有多间院舍出现感染或者爆发，包括深水埗丽安村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云华护理安老院、屯门大兴村邻舍辅导会大兴宿舍、太子口岸护老院和沙田亚公角山路邻舍辅导会怡恩山庄等。教育局宣布，鉴于疫情严峻，延长中小学和幼稚园暂停面授课到3月6日，并取消小六第三次评分试和全港性系统评估 TSA。 有小学校长认为取消6年级第三次评分试对升中影响不大。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正是研究提升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更加便利市民，但不会实施实名制，因为疫苗通行证已经有实名追踪的功能。薛永恒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超过500万名市民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打针期间一定以实名登记并提供联络方法。如果市民进入相对高危处所，需要展示疫苗通行证，处所管理人透过扫描二维码会记录到长时间和个人资料，以便当局取得处所储存的纪录追踪确诊个案，以及找出曾经同时段到访处所的市民。他形容有关做法和安心出行实名制是异曲同工。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塘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就受到阻碍，有些塞车的，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了。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兰开下道，因为有意外，一带就比较多车。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过埋沙福道噶啦，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其他一般嘅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天尾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多咗好多车啊！龙尾分别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钻石山虎山道，其实过埋钻石山港铁站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啦，西区嘅卑路乍街部分路段就爆水管嘅，跟住士美飞路嗰度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嘅。卑路乍街交通繁忙，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部分行车线封闭。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就较为多车。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比较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都系比较多车啊。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就算已闯荡那种人，但敏感的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又看过澳洲，不过总未够。就算有钟情是我把钟声，不是乱看八卦，就是让我一个人任意。Oh no no no， 哒哩哒哩哒，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心神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所是当幼稚的超人乱试。 獅子山下好音樂有 Hubert 胡鴻鈞在這裡。 Hello Hubert 每次聽到今天不營業我都真的有想回家的感覺， 想放假， 我都不是很想 營業但不行，你要做完這個訪問才可以不營業啊。 這首歌是不是一聽的時候是有這種很冷融很 chill 的感覺吸引住胡鴻鈞呢？ 沒錯，我聽這個 demo 的時候很快就已經覺得這隻歌是要講些什麼了，就是講是去休息咯。 是 的，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就是特別是香港都市人啦，就算讀緊書又好，我出嚟做嘢都好，其實每日嘅 schedule 都排得好滿嘅，咁所以我都好想藉住呢隻歌就俾一個好似放鬆嘅 moment 同埋空間俾大家。 而呢首咁有驚喜嘅作品咧，都係一個好有天分嘅學生，17歲嘅 Kudo Slam 幫你寫，點樣有呢個緣分喺度嘅？其實 呢個緣分就真係天賜良緣啦， 因為係蘇到跌刺嘅，唔係天賜， 冇錯，蘇賜良緣啦。咁因為係佢就喺啲音樂朋友度就攞啲 demo， 咁就俾咗佢聽嘅。咁其實好幾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特別對呢一首咧，我係覺得係佢啦。 哦，即 係 佢有幾首你都 OK 嘅， 係。我覺得呢首歌因為係首先同我以往唱過嘅曲風好唔同啦。 係啊。 二來係因為我真心好中意，係啦，我亦都會幻想啊，如果自己唱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其實都係對自己嚟講一個挑戰嚟嘅。 到最後呢一首歌揀咗咧，你係咪真係有少少難度咧？覺得原來唱呢一類型歌 有啊，所以我專登請教咗馮允謙老師啦， 老師，你話追風老師點樣指導你咧？ 因為始終呢只歌係比較 low vibe 啊，比較少少R&B， 少少 jazz 咁嘅感覺啦。咁的而且確唔係我擅長嘅曲風嚟嘅。咁呢個時候梗係揾高人指點啦。 點解係追風啊？ 因為我諗起啊邊一個。我身邊的歌手朋友他是有唱 R&B 但是又可以用廣東話唱到的呢，我就很快就想起阿 J 了，我就打給他跟他講一件事，他很熱情說喂不如我們找日日出來我們兩個在 studio 再研究一下歌， 你的嘴有什麼煩他 有什麼煩他有什 麼煩他有什 麼煩他有什麼煩他有什麼煩他還要是我 send 了他問我拿 MMO 和拿歌詞，之後直接他唱了一次給我聽，即他用他的手機錄啦，但他是真的唱完整首歌用他的方式唱給我聽，他說如果我是這樣唱我就會是這樣啦，那我就起碼有個 reference， 之後我們再找了一天在 studio 一起去研究，即 他直接是有 study 過歌詞的，他直接知道這個歌詞是這樣說的，所以你要這樣唱的，而且確真的因為他這樣教了我之後，我入錄音室呢 呢隻歌應該係我咁多歌以嚟錄得最快嘅一首歌。 今天不營業係一個 low-fi 嘅 R&B 歌曲啦，之前整親又會有啲電子元素再重啲、嗯，但係嚟緊一段時間啦，會唔會 Hubert 想再挑戰下唔同啲嘅曲風嘅？ 會啊，絕對會啊，因為的而且確入行到而家，大家最認識我嘅都係啲慢歌啊、抒情歌啦。 係情歌。 咁但係今年咧，我就真係好多謝大家嘅包容啦，即係我做啲新嘢出嚟嘅時候，大家係原來都 OK 喎，都肯聽喎、嗯，都願意睇我呢一面嘅時候咧，咁我出年就會再大膽啲啦。因為我自己私底下本身咧，其實都好中意啲 urban 嘢啊，即係啲快歌啊、EDM 啊等等唔同嘅、嗯，即係歐美啲嘅嘢。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只不過一路以嚟都冇呢個勇氣啦，或者係成日都幻想唔到，如果自己唱呢啲歌會係點樣。咁但係經過2021年之後咧，2022年拭目以待。 已經預告了其實這一兩年你跟阿杜都真的很緊密的合作、嗯、我見你基本上現在監製基本上都會找回或者編 是不是因為大家很有默契還是有什麼那麼 click 到呢你們 首先我們真的識於微視那種微視不是我們十幾歲就識那種微視 是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都未正式入行當時2014-2015年的時候然後他又陪住我成長我又陪住他成長、啊、 他現在都很多人找因為 是啊但是你會看到他都是會將我放在一個很高的 priority 是啊即是他會對於我的特別上心他會對於我的音樂事業是特別緊張所以他我們之間其實每日都會有 很多溝通每日都會將大家覺得好聽的歌聲給大家再在分析在研究然後是不斷 explore 咯即我覺得是幸好有他在音樂的道路上面不斷地咁街住我，係、嗯、啊，咁所以而我哋咁當然除咗傾事業，又會傾下啲，我諗下個字點樣講先，瑣碎嘢， 即係自己一啲 personal 啲嘅嘢啦，係啦係啦， 私密少少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變相就係真係。除了是音樂的夥伴之外，亦都係私底下好好嘅朋友。 咁啊，啱啱亦都舉行咗個人嘅演唱會啦。之前、嗯、會唔會都同阿蘇獨哲講？喂，唔得，我蘇人起，我覺得係 upcoming， 我都要做多啲唔同，可以同啲樂迷即係再接觸多啲啦，近距離咁樣。 咁當然想啦，即係當你開咗第一次之後，發覺真係好好玩嘅、 嗯。上癮。 又未去到上癮嘅，不過就會成日幻想再去多啲唔同嘅地方，或者更加大嘅舞台咯。雖然其實去準備一個演唱會，今次真係唔試過都唔知道，原來真係好多嘢要去準備，唔係淨係話你係歌手喺台上面唱歌跳舞就完咯。係由一件事由零開始嘅籌備嘅整個過程，你自己原來都係要參與好多，咁係辛苦嘅。但係嗰種辛苦某程度上又令到我喺完成個演唱會之後係特別大感受咯。所以而家係都仲係有種失落感嘅。咁、但係我同阿杜都一致認為當然想再開多啲唔同嘅 show 係一個長遠目標啦。咁但係 in between 係反而係做歌呢個先係個重點咯。 開演唱會需要一些時間籌備的但應該新歌可以快點期待一個 EDM 版的胡鴻鈞出現 過去懷抱音樂夢想的人一是要透過向唱片公司無水自戰又或者參加歌唱比賽等等的方式才華才會被看見來到現在的網絡時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個要透過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樂抱負甚至是一晚爆紅已經不再是沒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樂》都有一位音樂好新手在這個舞台展現他們的音樂才華就由莫莉和景雄探索一下这位音乐好新手在追梦路上的故事啊 Yannis 上到来我们好新手这个环节你自己都有 busking 的第一次 busking 是几时呢 第一次 busking 是2019年的圣诞节是跟自己学校的同学去一起玩真的很即兴地说、嗯、不如一起 busking 了 即是完全没有任何计划的 没有啊他们自己拿个 M 和拿支咪我就自己拿吉他 今次呢 Yannis 上到来也有首歌要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是啊其实我怀疑过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是梅艳芳的 夕阳之歌 是啊你有没有听过 你怎么认 识他啊早前有个电影呢就梅艳芳跟着我脑子就不断 loop 住了那些歌词、嗯、跟着啊、我覺得都幾適合唱。 情如無限，無奈只一息間剎那，隨雲下漸散，逝去的光彩不復還。前面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走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热吻几深。如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骗我也知道沿途。流着泪扮完歌，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 好音乐，今集我哋有 Gigi 严明熙喺度嘅。 Hello Gigi， 你好， 你好。 虽然咧成日都话你比较早熟啦，你自己都话，但系收到《真话的清高》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你有冇都拗晒头嘅咧？一开始 其實又冇喎，因為監製佢事先同我講咗話，佢有三首歌揀咗，之後揀咗一首最適合我嘅歌。咁之後我一聽到都好好聽，但係就有啲難度咯。 係，個難度係喺邊咧？ 個好真嘅高音。好高嘅真音，好高嘅真音， 真嘅高音，好高嘅真音，即係總之唔可以用假音唱啦咁樣。咁你錄嘅時候係咪一嚟試嘅時候你都去到嗰個音，定係你真係要稍微訓練一下先去到呢一個真嘅高音、高嘅真音呢？ 其實是練了一陣子，但是那時候是一唱就唱到，但是就有點不穩咯。之後就再錄多幾 take 就終於 OK， 再加上收那個音就完了。 會不會都即係問一下可能自己本身歌唱老師的一些意見啊，或者可能是監製啊，佢喺有沒有其他方面是幫到你去唱到這一首歌呢？ 會啊，我的音樂老師說呢，你不要去注重那個真音，很高的真音，是你呢想想前面去帶過這個真的高音， 即是你相信它是真，它就會變成真的了，是不是？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唔好去太注重佢，因為你太在意佢嘅話咧，你就會有個壓力俾自己。但係如果你嗰個注意力擺咗去前面，咁你後面就冇咁大咯。 咁其實咧呢一首歌都係同一時間係龍虎榜 number one 嘅歌嚟嘅，之前恭喜你先啦，因為係你第一首派台歌啦，亦都係第一首 number one 嘅歌。咁由派歌或者錄歌去到而家都一段時間啦，我想話《真話的清歌》呢首歌而家喺嚴明熙心目中會唔會同一開始接觸嘅時候會有啲分別呢？可能你嘅揣摩上或者你每一次演繹上，你覺得已經唔同我一開始見到呢一首歌啦咁樣。 其實會嘅，一開頭即係尤其是錄歌嘅時候咧，我睇呢份歌詞非常之表面，咁就啲故事性就非常之表面，例如共我晚餐啦，我就真係覺得同佢一齊食緊晚餐喺一張台度，但係咁樣係唱得唔夠有嗰個故事性。之後老師同埋監製同埋填詞人先生就一齊去幫我去引導我帶入呢個故事入面，然後我最近嘅表演同埋。係咯，前少少嘅表演都已經係有少少分別喺度，即係我唔係跟曬嗰首歌去唱，係就有少少更改。 經典作品固然是深入民心，百聽不厭啦。既然豬肉在前，要翻唱一首經典歌咧，真係有壓力嘅。所以每一次翻唱經典作品咧，都係對主唱者同埋音樂團隊考驗佢哋對呢首歌嘅了解同埋重新編曲嘅心思。以下落嚟呢一首《復刻》會唔會帶俾你全新感受，但係感動依舊呢？胡鴻鈞，祝君好。 能够终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逐滚落土，多么想亲口。